是谁在唱歌，这是刘若英2004年的专辑《听说》当中的一首歌，由刘若英和黄韵玲演唱，同时呢，它也是电视连续剧《候鸟一人》当中的主题歌，很美的一首老歌。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，不需要换算，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。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，穿越海洋，原来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。感动过 凤飞飞的一首经典老歌，凤飞飞的演绎朴实无华，余韵悠长。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。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，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。秋来春去红尘中，谁在宿命里安排？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。我看一眼，把墨染红，也守空枕。